命，大仇我报，扫灭了东吴和

是 有什么话跟我说，没问题。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。 腾冲